么才了解，为等待我为想念。 Yeah baby， 你当悲伤都溶解，让世界也快乐画面。想慢慢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围绕在你指尖，守护你的眷恋，想穿碎永恒的蜜月，只为你实现欧灭所有心愿，再慢慢靠近的一些，再爱 我们就能爱了，都不好想去定保秘密文化，彻底打开我心房，非我说话。I love you baby, you love me baby。未来幸福就是这样，一刻来的梦想，爱你爱我，都在实现梦想。 天使的翅膀飞越